小美人儿，你怎么一个晚上就成这样了？是不是没睡好呀？ 他看到安宗的样子，可惜地咂着嘴巴摇着头说， 你没必要那么愤恨，人总是要死的，而你肉体毁灭了，却可以尸解成仙，你看，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啊。 机会？你就把那机会第一个赏赐给了你同学，真是心善呢。 他一听到安宗这句话，眼神骤然大变，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安宗，然后马上回头看着那堆脑袋，他眼神里闪烁着很复杂的东西，像是害怕、震惊，还有的居然是愧疚。他拎起安宗的衣领，把他整个人拖进他，他复杂地看了安宗一会儿，仿佛想从他眼睛中看到些什么。突然他眼神一暗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安宗没能听清楚，随后他用力地把安宗甩到一边，神经质地说着， 不是的，你们都不懂，不明白，神探弱了，他们再怎么发展也控制不住死亡，我怎么说他都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？我那么那么…… 说完他就冲到那堆头颅前拼命的嘶吼，死命的踢脚，但是每一脚都没有真的踢到头颅，而是踢在了地上。安宗看着这个神经病发疯，却没有办法逃，他一点点挪到暗窗口，偷偷的把挂件拿出来，用手腕的力道往外一扔，心里祈祷着老天保佑，能不能活下去就看这一掷了，否则他今天铁定得挂在这疯子的手里。他突然回头看着安宗，安宗马上转过身体，吓得以为自己的行为被发现了，他提着嗓子盯着他看，他迅速地走到安宗面前，一把拎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拽到那口水缸旁，指着那东西说， 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？像你这样的人当然不知道，这个里面的东西就连秦始皇也没搞到过。 这里什么？ 这里面的东西是仙物，只要把你的身体放进去，你就会成为它的一部分。高兴吧？ 安宗毛骨悚然地看着那个水缸，那里面依然发出搅拌的声音，仿佛是灵魂的哭泣一样刺耳。他低着头，兴奋地看着安宗。 我就特别优待你一下，告诉你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吧。这就是传说中云南滇国的九博士魂籍，过去秦始皇建造五尺道西通南夷，其实很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寻找在南方的一个神秘部族伯族，而这种极类植物就是他们的主神，他们在很久以前还保持着祭祀九博士魂籍的习俗，而且据说只要得到九博士魂籍的果实雪灵芝，吃了之后就可以长生不老，就算是将死之人吃了也可以起死回生。 因为和白蚁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安宗对历史也稍微有一些了解，他说到伯族，安宗倒真的知道有那么一个少数民族，他们最出名的应该是山崖玄关，过去在秦朝时期还有专门的一个伯侯国，差不多是现在的四川宜宾地区，伯族过去也曾帮助周武王打下牧野之战，但是最早的一批伯族人应该是在如今的云南滇池这块地方。的确，在早些的《礼记王志篇》中就把伯族人称为吉，有平之远方，西方曰吉之说，在风水中也有形如侧雷，后刚远来，前应驱回，九波三怀，无不表示伯族人与植物的渊源关系。安宗摇着头说， 即使如此，那也只是传说， 这种没有根据的东西，你怎么就一定认为他可以保你不死？ 哼，你懂什么？秦始皇已得天下，还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？当然是长生不老、成仙得道的方法。而这个九博噬魂集就是天赐的灵丹神草，这在秦朝的史记中也有记载，只不过养殖的方法比较特殊而已。而且我已经培育出了他的血玉来，也用猪肉做过实验，事实证明他拥有很强的抗氧化性。说通俗点儿，就是它可以把你的细胞组织包裹起来，和空气隔绝，从而达到不老化的功效。你看看，那么清秀的一个人居然搞成这样狼狈的样子，多可惜呀！放心，你也不用害怕，到时候你成仙了，这副臭皮囊还要它做什么？ 他说完，狠狠地朝着安宗看来，然后走到他面前，掏出一块手帕给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说， 你大爷的，口口声声说的肉体不重要，自己还不是想要长生不死，什么师姐成仙呢、全都是放屁，鬼才信能成仙呢。 安宗死死地盯着那口缸子，他现在知道了，缸子里的就是那个所谓连秦始皇也想要搞到的九博噬魂集。他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种仙草，不过既然他居然要靠着人命来养活，叫仙草还不如叫鬼草来的贴切呢。安宗趁赫连好邋遢的时候看了一眼他手腕上的手表，现在估计着已经是早上九点多了，人应该多了起来，而安宗还不确定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拿他开刀。他抬头问道， 喂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搞那个仪式啊？ 难得你终于想明白了，知道这是大富之事。放心，这个仪式啊，必须要太阳下山的那一刻举行，日月并存，老阳盛阴，阴阳相融，这个时候才是仪式的开始。 安宗不管他那套乱七八糟的艺术理论，只知道现在还能有些时机，至少他有一个白昼的时间可以等待，如果还没有人来救他，那么他也只能闭眼等死了。当他内心十分焦急不安的时候，矮胖子进来了，他低头对着连永好说了些什么，连永好点了点头，也低声交代了一些事情，然后走到佛龛那里，打开里面的一个暗格，取出一碗像是血浆一样的东西，一拿出来，那个水缸就像是搅翻了什么似的，发出了一阵声音。他漠然地看着水缸，对此一点也不紧张。他慢慢地走到安宗面前，蹲下来说， 仪式还是按照伯族人的习惯进行，这是前一个祭品的血液，我要用它在你身上画上符咒，这样可以保你死后灵魂和九博噬魂集相融。 安宗还没有听明白他的话，他就伸手来扒安宗的衣服。 啊，不会是这个变态突然兽性大发，要对我做什么事吧？可怜我二十好几的一个大好青年，连个女朋友也没有交过一个，居然最后要被一个精神病仙奸后杀了。我童子功难道今天要被攻破了？这还有没有天理啊？ 安宗死拽着衣领，用胳膊顶着他的脑袋。他一看安宗反抗得如此激烈，对矮胖子使了一个眼色。矮胖子递上一把匕首，寒光一闪，就发现安宗过年的新衣服被划破了一个大口子。这个时候，矮胖子也上来拉他，安宗双手难敌四拳，被狠狠地捶了好几下后，被死死地压住，很快就给他们剥了个精光，好在还给他留了条裤衩，没给他来个全裸。